的孩子气，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银奇。我国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桥梁工程，大桥可以抗七级地震，寿命120年。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已开启，多家机构预测油价或迎来小幅上涨，下一轮调价窗口将于2018年2月9号24时开启。近日鸟类学家发现，部分鸟类竟然以纵火的方式猎食，或可能引发森林大火。目前研究人员正在世界各地搜集更多目击者证词，以验证纵火行为在鸟类中的普遍性。埃及文物部近日把一尊有3200年历史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型雕像从开罗的大埃及博物馆储物室迁至中庭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围观。北京市文化局表示，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按照高标准打造文化设施，其中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三大场馆已完成选址，预计2018年内开工。2018年1月，网易云音乐2017年度音乐榜单出炉，朴树猎户星座、孙燕姿跳舞的反骨揽下2017年度新上架数字专辑销量前三，周杰伦、陈奕迅、薛之谦等成为用户最钟情的十位歌手。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最好的，不要明天才说真的可惜。 我知道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的努力。哦，我真的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的朋友，我想假的告诉你。哦，我真的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的朋友，我想假的告诉你。哦， 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承诺叹息，让太阳晒一晒充满希望的背脊，迎着世界的风，我要无畏的挺立。对于必须做的事，我一点都不怀疑，要做就做最好的，不要明天才说真的可惜。我知道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的努力。 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1月27号，星期六，这天气啊，冻哭你还不算，还要冻晕你的手机，天寒地冻，电难保，手机穿个貂好不好？所以说现在在大街上拿出手机跟你聊天的都是真爱。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9度，最高气温-1度，南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9度到0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0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海淀、丰台、朝阳、大兴区都在-9度到-1度左右，没有很大的温差。天气冷，衣服就穿得越来越多，等把自个儿里三层外三层武装好后，路也甭走了。在一档综艺节目《R 的法则》里，就给大家推荐了轻便的保暖穿搭技巧，比如洋葱式穿搭，基本公式呢就是保暖内衣加宽松式内搭，再加上袖口较紧的带领衣物，再加上外套。洋葱式穿搭呢，就是指衣服一层层包裹中留有足够的空间，保持热力循环。而0度以下的北京，不备一件羽绒服，怎么能熬过漫长寒冬呢？而短款羽绒服啊，会更显活泼一些。在款式挑选上，关键词在于宽松，营造出一种潇洒自如、狂放不羁的感觉。

20岁的时候，为了买手机向父母要钱，而别人的20岁可能已经通过做好几份实习而确定了自己的职业规划，而30岁还在嫌这个工作不好，那份工作太远，别人的30岁就已经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小有成就。如果我们不跑，就只能落在后面。最后的最后，叹时光易逝，心愿未了。今年969，我是爱音乐 DJ 迎奇，所有的努力都是为自己负责，趁年华未老，在有限的时间里成就最好的自己。 放下了所有，出去找朋友，把你的事情都扔在后头，不想再等待，心跳快100，管你们聊得多愉快，原来他们说的并不是意外，你没有想象中可爱。如果你不怪，那么我可爱可不爱，把你留在南中国海，爱一个人会在乎他和他的未来，更何况现在混了头的爱，原来他们说的

还为你笑过，为你哭过，为你生怕错过。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会是勇敢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望你的